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见他呆愣站在高处的少年垂下眼，看向他的目光是毫无讽刺的讶异。这种单纯的眼神反倒刺得燕京华浑身发烧。 哎，燕大哥，你不是会遇见吗？ 燕京华答不上来，多年的怠惰之下，他哪里还记得遇见的口诀。出去时总蹭那些个男男女女的剑，借机拉近关系，别人也以为他只是开玩笑而已，毕竟赤云子的徒弟怎么能不会遇见呢？现在燕京华大可以厚起脸皮蹭段书觉的，但他对段书觉的情感又与其他人格外不同。站在上帝视角上，燕京华很讨厌这个天赋高又努力的胜负主角，却同时又对他有着异常强烈的优越感。不过是一个纸片人而已，不过是一个被他洞悉了命运的人而已。再努力再有天赋又能怎样？到头来一切不还是我的吗？难道他现在要依靠一只原本只能依靠着他的寄居蟹？周遭还有不少其他弟子在，燕京华一不能动用宝珠，二又拉不下脸来，只能暗暗对系统道：“ 帮我。” 提醒宿主，系统不会随便提供帮助，需要扣除一定的进度点数来补全我们的损失。 燕京华知道这系统是只唐公鸡，不仅一毛不拔，还会往下粘别人的毛，从来不会白白帮他。他暗暗咬牙之余，倒也不是很心疼，这些进度早晚会在段书觉身上找回来。在他踏剑而起的同时，段书觉似有所感，并指成剑，猛然转身横下一斩，一道蓝光闪过，那名举剑背袭的青年被一股可怖的强烈气旋压得动弹不得，向后倒飞而去，千金被剑意撕裂大半，残余的指风绕体而过，将他身后约一人环抱粗细的树木拦腰截断。那青年未曾料到此等突变，被贴剩余的半截树根，唬得面如土色。段书觉不意伤他，只想压制。他收起剑指，问燕京华：“ 可要走？” 和以往一样，他的话不多，但却够狠，狠得让燕京华略有失神。燕京华不想承认，刚才那一瞬间，段书觉爆发出来的灵力压得他膝盖发软，险些逼得他直接跪下来。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能如计划一样顺利打晕他。不过他马上安慰自己，不要紧，如果实在不行，就再付出些代价，从系统那里兑来迷药类的道具让他昏睡，就算他后来发现是自己所为，一切也都晚了。段书觉同他一起上路，段书觉倒是一路对他的动机都毫无察觉，破阵退敌，一把普普通通的清风剑为燕京华扫开了一条畅通无阻的康庄大道。换言之，燕京华全程被段书觉牢牢控制在身后，无法从侧面下手。燕京华看似有无数机会，但每当他自己以为找到空档有机可乘时，段书觉便敏锐转头观察身后状况。被强制打断几次，燕京华难免焦躁起来。 难道段书觉真能这样一路杀到时钟剑前？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的？ 段书觉毕竟是鲛人仙君中的第一男主，若是真被他一路高歌凯进破了七大阵， 自己的计划岂不是泡了汤？不仅没有成功夺去段书觉的气运，还拉他入局，替他人做了嫁衣裳。燕青华越想越心烦意乱，有段书觉从旁一护，更是心不在焉，甚至也不大注意周边状况。但是那七大阵岂是轻易闯得的？仅仅是第二阵而已，段书觉便已无暇他顾。因此，当段书觉一个没照顾好，燕青华脸上便被几道剑锋绞出了血痕。他一时惊慌，从剑上滚落，摔在地上。一时昏沉时，便见数道剑网向他秘密袭来。若是他避不开，怕是会被绞成碎片，殒命当场。燕青华大脑一片空白，应对失措，连腰间佩剑都忘了吧，本能的闭眼护脸，却并未迎来想象中的疼痛。段书觉从剑上跃下，身形腾转，硬是替他挡下了万千弥散的剑光。星光迸溅间，段书觉一把拉起燕青华， 走。 燕青华昏昏沉沉的，被段书觉单臂从地上扯起，拖上后背，纵剑而去。因此，燕青华全没注意到段书觉踩下了他腰间的锦囊袋，把锦囊自他腰间扯下，锦囊内放着那枚定海宝珠。他特意存放在腰侧的锦囊里，本是打算随时用来转移的。系统察觉到了宝珠的遗失，顿觉不妙，着急大叫： 宿主，宿主！ 然而燕京华吃了一下，又被摔得昏昏沉沉，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什么。系统权衡再三，觉得倘若遗失了宝珠，就当真是得不偿失了，只得咬紧牙关，扣出了一定的攻略数值，打算将那宝珠数据化后重新夺回。谁想他还未动手，一只雪白的步云履便轻轻踏上了地上的锦囊。 走！ 那系统抬目看去，发现那人微微歪头，竟也在盯着他看。系统浑身一冷，以为自己数据紊乱了。按理说，此人该是在看段书觉与燕京华闯阵的背影，但系统竟莫名有一种被他直接凝视的感觉。见了鬼了！系统饶是再大胆，也不敢在一个修仙世界的高手眼前妄动手脚。连段书觉都需聚起全部精力应对的剑阵，他却能轻松立于其中，手中没有一样武器，可见其实力之恐怖。有时这个世界实力顶尖的人，眼界与能力都与一个高级系统相差无异，他只怕引起对方注意，会反噬燕京华，只好悻悻作罢。这一下可亏大了。林间起了风，将那一摞宝珠拿到手的人将锦囊掖入自己怀中，踏着林中落叶速速而行。此人是一名青年模样的剑者，一袭白衣，腰间佩绡，背上背一把绘着鲤鱼的臂伞，所有向他袭来的细微剑锋都在即将接近他的身体时均被他解析成了零散的数据，消失在风中。方才与段书觉和燕京华搭上过的四师弟苏云疾奔而来，看见眼前之人不觉一怔，站住脚步。眼前人 啊，是他？他怎会突然归山？ 苏云诧异道： 小师叔，你怎会来此？ 被他称为小师叔的年轻人听见他的声音，转过头来微微一笑，言简意赅道： 选徒